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篇天地。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他们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欢迎收听小说《永生斋》，演播艾宝良。 永生斋鞋庄开张了，这个时候门外传来了小琴的喊声：恭喜焕章哥哥开业大吉。刘苍岩回过了头，瞪着小琴说：你咋来了？不是让你在家里陪着娘吗？小琴把马拴在了马桩上，从马背上摘下一个大布口袋，提着往永生斋的大门里走。他冲着刘苍岩说：是妈让我来的，妈送给焕章哥一对瓷瓶让我送过来。王焕章伸手要接小琴手中的袋子，小琴一摔手：不能给你。我得亲自找一个好地方把他们俩摆好喽。他说着大步迈进了门里。小琴把红底金线、二龙戏珠的名窑瓷瓶摆放在正对着大门的八仙桌后面靠墙的那个条案上。哎呀，就摆这儿吧。客人哪一进门就都能看见。哎呀，看呢，这俩瓶子往这儿一摆呀，别提多喜庆了。他说着往后退了几步，欣赏着。大家都围了过去夸赞着。哎呦喂，真好看，真好看啊！这俩瓶子放这儿啊，真是满堂生辉呀、啊！那可不是嘛，永生斋嘛，嘿嘿，冲这俩瓶子就得来个满堂彩儿。王焕章跟大家一起欣赏着瓷瓶，冲小琴笑着说：哎呀，多谢伯母了，你把它摆在这儿啊，真是锦上添花呀，还是你有眼光。小琴露出了喜悦的神色，玩笑着说：哟，不愧是你老师吧，上次说好的比射箭，谁赢谁就是老师。又冲着人群大声地说：哎，焕章哥哥呀，上次比射箭可输给我了啊，可他到今儿也没叫过一声老师。哎，这次当着大家的面，快叫我老师。小琴的话逗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哎呀，苍岩弟呀、啊、弟这妹妹人长得漂亮，这嘴也不饶人呢。刘苍岩向门外推着小琴说：行啊，别跟你焕章哥闹了，快回家陪娘，回去吧。小琴身子向前倾着，跟刘苍岩叫起气儿来了：你就不回去吗？你让我把永生斋看完了再回去。小琴闪开了刘苍岩，拽着王焕章的胳膊说：哎 你陪我到里边看看吧，我妈呀还等着我回去汇报呢。好，苍蝇兄啊，你呀先陪着朋友喝茶，我呢陪着小琴妹妹到里边去看看。王焕章说着带小琴到后院看房去了。送走了小琴，王焕章又陪着客人喝了会儿茶。刘苍岩站起身说，焕章弟啊，时候不早了啊，你快忙吧，我们先走一步。永生斋刚开业啊，要是遇到什么难处啊，有用得着我们哥几个地方尽管说。刘苍岩的几位朋友也站起身和王焕章告别说，哎，对对对，苍岩兄说的对啊，王掌柜的啊，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千万别客气，祝福永生斋买卖兴隆，恭喜发财。说着离开了永生斋饭庄。哈达汗走进了饭庄的大门。王掌柜的，我给你被人给带来了啊，这俩人那可是在规划城里缝鞋的老手艺人啊。两个蒙古族人，50出头的年纪，典型的蒙古脸，脸上长满了络腮胡子，肩上各挎着一个工具箱，半弓着腰站在哈德汗的身后不敢抬头。哈德汗用手推着两个蒙古人，粗声粗气地说，瞧你这俩孬种，快快快见王掌柜的。两个蒙古族人向前挪了两步，仍然低着头说，王掌柜您多关照。王焕章向里边让着哈德汗，哎呦哎呦，多谢哈兄帮忙了，哎，您这边这边坐下喝茶喝茶。哈德汗双手抱拳，王掌柜这你就别外道，我还有别的公差要去办啊，我就先撒丫子了，有事啊您再知会。说着转身大步走出了鞋庄，旋风一样消失在大南街的人流之中了。王焕章赶紧跟出去，站在了鞋庄的前面，目送着哈德汗挥着手说，哎呦慢走啊，抽空我请您喝酒。这个时候杨康从大南街的北头走过来了，身后跟着两辆人力货车和四个刚招来的伙计。王焕章看见了杨康的身影，快走几步迎上前去说，哟二弟辛苦了。杨康擦着汗高兴地说，哎呀三哥，今儿这趟啊还真挺顺啊，您瞧这所携的备料跟伙计们啊都给您带来了。把两辆人力货车拉的备料都搬运到了库房，王焕章对杨康说，二弟啊，把伙计们都带到后院去吧，安顿一下，我先跟哈德汗带过来两个工匠谈谈。杨康应声把新招来的四个伙计带到后院去了。王焕章招呼两个蒙古族的工匠说，哎呦二位老兄来这边坐，咱们呢先认识认识。两个蒙古族人稍显紧张，按照王焕章手指的方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说，请您吩咐。王焕章笑了，我呀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啊，我姓王叫焕章，啊，是这永生斋鞋庄的掌柜的，请二位来呀，是给我帮忙，啊，我得感谢你们俩，以后咱们就一家人了，来来来，放开点放开点，哈哈，哎，蒙古族大汉那是一个赛一个的开头啊，哎，我说你们俩就别拘着了。王焕章的话把两个蒙古族人都给逗乐了，他们俩彻底的放松了，因为哈德汗找他们俩的时候把永生斋鞋庄说得可厉害了，他们俩呢平时只会缝蒙古草原人穿的粗针大麻线的鞋，听说要做北京名牌一下子就懵了，生怕揽不了这个细致活儿。一位蒙古族人瞧着王焕章说，王掌柜听哈大哥说您是从北京来的，做老北京千层底布鞋，这个鞋我俩连影都没有瞄过， 怕给您应不了这个差事。 王焕章从高博大肚青花茶壶里倒了两碗茶，送到了蒙古族人身边，微笑着说： 哈，这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啊，是咱们永生斋独家品牌，你们俩没见过没关系，我从头到尾把你们俩给教会了，哈哈，就凭你们俩多年缝鞋这个手艺，肯定能做出让我满意的千层底来。 哎呦，那就靠王掌柜。 哈哈，就凭你们俩多年缝鞋这个手艺，肯定能做出让我满意的千层底来。 哎呦，那就靠王掌柜栽培了，我俩是有使不完的牛劲，您咋教俺俩就咋做呗。 另一个蒙古族人说。王焕章高兴地说，好， 嘿嘿，我就喜欢这蒙古人的直性子。行，先到后院收拾收拾啊，一会儿啊咱们就把这个作坊支起来。 得嘞，王掌柜你就瞧好吧。 两个蒙古族人提起了工具箱往后院走去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永生斋。 十天之后啊，归化成大南京永生斋鞋庄开门营业了，一双双老北京千层底布鞋齐整的码放在柜台上，被来往的客人光顾着选购着，略显窄小的鞋庄顿时拥挤起来了。一个酷热的早晨，太阳刚刚升起来，滚烫的大南京骄阳似火，行人们走在大街上，迈着匆匆的脚步，躲避着炙烤。只有街东边的铺面房，把街面遮盖出些许的阴凉来。一开门营业的铺面的伙计们，索性拿个小板凳坐在铺门前，扇着扇子，纳着凉，等待客人的到来。永生斋鞋庄坐落在大南京的东侧。杨康也在自家铺门前的阴凉下边和隔壁糕点铺的东家聊起天来了。糕点铺的东家姓严，从山西走西口来到了归化城，专做糕点生意。前几年生意做得很是红火，在大北京还开了一个分店。今年的旱灾可把这个严东家给坑苦了。大草原的粮食减产，做糕点用的米面油等加工的原料是既贵又缺，做出这个糕点呢，价钱也是连续的翻番，眼看着糕点铺就要经营不下去了，为了减少开销，严东家辞退了伙计，亲自坐店经营。他坐在木椅子上，仰望着似火的天空，叹着气说， 哎呀，这龙王爷要睡到啥时候啊？哎呀，也不睁开眼看一看呢。这大草原旱成啥样子喽？哎呦，你倒是下场雨呀！ 杨康搭着话说：“说的是啊，哎，听说呀，这牧场饿死了好多的牛羊了。哎呦，这牧民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严东家满面愁容，唉声叹气。哎呀，还牧民呢，最起码他们还守着大草原，有马有牛有羊，有肉吃，有马奶酒喝呀。可咱们这些外来人只能等着哈西北风了。 这个时候，从南街的南边来了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拄着拐杖，头戴斗笠，摇摇晃晃的直奔严东家和杨康走过来了。他伸手哀求着说：“ 两位大人，行行好吧，我都三天没吃东西了。菩萨保佑啊，行行好啊，行行好啊。” 严东家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向后仰着身子， 呀，真是晦气啊，这大清早咋就遇上你这丧门星了， 快拱吧，快拱，我都快赶上你这个熊样子了。 严东家驱赶着老乞丐转身回到了糕点铺，一把将店门关上，还冲着门外边高喊，这些倒霉透了。杨康呢也从凳子上站起来，看老乞丐骨瘦如柴浑身脏臭的样子，怜悯地说，您老人家先坐凳子上歇会儿，听听这口音是关内过来的吧，我家掌柜的正在后院练拳呢，估计着呢也该吃早饭了，行，我呀去给您拿两个馍出来。老乞丐不肯坐在凳子上等，他身子摇晃着， 哎呀，多谢了，我这饿的实在是撑不住了，我要不然还是进去吃吧。 还没等杨康缓过神来，老乞丐已然是哆哆嗦嗦地闯进了铺门，直奔后院了。王焕章打了一套太极拳，又做了几个骑马蹲裆式的站桩，正坐在餐桌前那儿吃饭，听见杨康高喊， 哎，老先生不能进去，哎呦，您要是再不听话呀，那两个馍可别想吃了啊。 王焕章隔着玻璃窗看到院子里的情景，站了起来，走到门口说，二弟啊，请客人进来吧，出来混都不容易啊。 老乞丐一侧身来到了王焕章吃饭的餐桌的边上，端起大碴子粥一喝而尽，又用脏手抓起了一个玉米馍就往嘴里边塞，还大声地说， 掌柜的就是个大善人呢，大善人，大善人。 王焕章看着老乞丐狼吞虎咽的样子，在走西口路上亲身经历和感受到的千辛万苦，忍饥挨饿那一幕幕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了，他油然涌出酸楚和悲凉的心境，望着乞丐赤着的又黑又脏的双脚被刮破了道道的伤痕还依稀可见，王焕章心中感叹，哎呀，这桂花城大草原受苦的人何其多呀。王焕章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看着老乞丐大口地吞咽着，转过头对杨康说，等这位老先生吃饱了饭，带他到柜上选一双鞋穿上，再值两块银元记得我账上。 好嘞， 杨康爽快地答应着。老乞丐在永生斋鞋庄吃饱了喝足了，手提了一双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和两块银元被杨康送出了大门。老乞丐精气神十足，顺着大南街东侧往北走，连跑带颠的拐了个弯，在一家小酒馆前停了下来，回头望着，猛地大跨了两步，一头钻进了小酒馆。大圣魁乔掌柜和刘苍岩正坐在小酒馆喝茶，专等这老乞丐的到来呢。老乞丐将鞋和银元都放在茶桌上说， 哎呦，二位大人，您让我干的事儿干完了，这是在永生斋吃饱了饭之后掌柜的赏给我的鞋和钱。 乔掌柜翻看着那双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听着老乞丐述说着去永生斋乞讨的经过，对刘苍岩说， 这老北京千层底的确地道啊，若是驮到大草原去卖，那绝对是抢手货呀。 刘苍岩欠着身说， 乔大哥呀，这回您对王掌柜的人品放心了吧？ 乔掌柜笑着说， 苍岩小弟呀，可别怪我矫情啊，大圣魁的规矩我是不敢越雷池半步啊。 他取出了两块银元放在桌上对老乞丐说， 行了，你表现不错啊，这双鞋拿着穿去吧，我这儿再给你加两块银元，